别跑！ 赵玉哲看到悟道君又在后退，大声叫着。但叶修此时哪有心思理会他呀，认真地指挥着骑士团引怪，还有 BOSS 身边的战斗情况。团队盗贼专门布置的陷阱区眼看就要到了。赵玉哲的分烟警急追上来，前方隔海也看出这个元素法师厉害，正好想上去领教印证一番。带人拦上后，两个元素法师开始了对轰。 BOSS 这边，角斗士维泰里乌斯被一展天下的骑士团不断的强制仇恨，死命朝这边追杀。呼啸山庄的骑士们却一个个跟傻瓜似的，怎么也抢不回来。无奈的他们只好拿身体当障碍，上来阻隔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前进。 BOSS 不会指定仇恨目标无视眼前的障碍，该出手就是出手。呼啸山庄就是如此肉痛的方式在拖延着时间，他们的团队冲杀着，试图扰乱对方对 BOSS 的控制。一展天下方面当然是在拼命阻挠的这种破坏。角色一个一个的倒下，装备一件一件的爆出，没有太多的人有心思理会。野兔 BOSS 的产出是高于一切的，这种时候的战斗损失工会是不会坐视不理的，所以也没有哪个人会因为个人原因去计较。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在这样的纠缠中前进的也不容易，他的身前总有呼啸山庄的玩家在死命拦着，一大堆人像是一个整体就这样缓缓前进着。而前方陷阱区马上就到，一展天下的玩家心知肚明，都在努力掩饰不露破绽。呼啸山庄的玩家却是没有留意到这点，他们依然在纠缠于此，直至第一个陷阱被猛然触发。轰！一团火焰莲花般炸开，是一个火焰陷阱，而埋在一起的火焰陷阱也不止这一个。这一个被触发，立刻联动了一旁的两个，瞬时一片火海将范围内的所有人给吞没。一展天下的人伤害豁免，触发不了陷阱也不会受到陷阱伤害。角斗士维泰里乌斯堂堂七十级野兔 BOSS， 别说三个陷阱，三十个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呼啸山庄的玩家却难受了，他们专心阻拦 BOSS， 挡回一展天下的玩家，没想到这里居然会预埋有陷阱。三个火焰陷阱叠加的伤害虽然也不足以秒杀任何人，但一展天下的玩家也不是干看热闹的，不是？陷阱一起，立即加大了对范围内呼啸山庄玩家的攻击力度，刹那间就已经放翻了数人。 有陷阱！ 呼啸山庄的玩家这时总算是留意到了。 解除！ 有人喊了一声，立刻有数个角色从队中冲出，跑去前方探路，只一会儿就已经清除掉了几个陷阱。盗贼能下陷阱，当然就能解陷阱，而盗贼这个职业，那正巧是呼啸山庄的强项。联盟第一贼的选手猥琐流的方瑞可就是他们呼啸战队的，无论猥琐还是盗贼这个职业，呼啸山庄实力雄厚。此时盗贼军团上前，立刻娴熟地拔出了数个陷阱，让一展天下的盗贼玩家郁闷非常。 找人退队，自爆陷阱。 一看呼啸山庄的玩家对付陷阱娴熟无比，叶修也果断出了更无情的招式。由于团队的人他也不熟，这种需要牺牲的方式他也不好点名指挥，只是把这精神传达给了身边的千叶离若，让他去安排。千叶离若别看是个妹子，行事倒是挺果断的，一点不拖泥带水，当即就在团队中下了指示。点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给出补偿。重赏之下，猥琐的盗贼顿时全成了勇夫。千叶离若当然也不能让他们就这样一窝蜂上去胡来，当即点名排序安排。 第一个被点到的愿意去的玩家义无反顾地上阵了。呼啸山庄出动的盗贼还在那儿清陷阱呢，忽然轰一下，整个陷阱接连爆发，全是范围型的，瞬时毒啊冰啊火啊的一同围剿着他们。呼啸山庄的盗贼那都是高手呀，这时候根本没去质疑是谁什么不小心，果断料到这是一展天下出剑招，直接派人退队，自己来把陷阱踩爆了。一瞬间所有盗贼都知不妙，他们本就血薄，被接连踩爆的数个陷阱一围，生命犀利下降。一展天下对此自己有了布置，早有准备的刀斧手们各操着技能轰上来，呼啸山庄的排雷盗贼们瞬间就被杀了个干净。 BOSS 前进的方向依然不受他们控制，骑士团是一展重点保护目标，更何况也完全不用接近这里，呼啸山庄一时间根本干扰不到。而他们最有战斗力当属赵宇哲主攻，其他玩家酌情配合的那部分，结果好钢没在刀刃上，战斗力最强的这时没来打破一展天下对 BOSS 的控制，非要过去杀人家的指挥。这个战术意图本也没什么错，但在久攻不下，半天也没让对方的指挥瘫痪的情况下，这就难免让人比较腹诽了。盗贼团不敢上，上了还会被对方自爆，而前方是陷阱区，已无悬念，总也不能就这么硬扛着上。 BOSS 顶前面， 无奈的呼啸山庄只好下出如此指示。原本他们是要挡 BOSS 的，但现在有陷阱在，只好把 BOSS 顶前面去排陷阱了，怎么抢回等过了这片再说吧。 看好他们的盗贼， 马塔西风作为会长不能只是盯着一处指挥，总是要总揽全局的。现在阵场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赵宇哲屠杀对方指挥，另一边是努力拦截 BOSS， 结果两边进行都不顺利，两边无法兼顾，不如主攻一边。马塔西风决心集中力量从一边打开局面，至于从哪边那太好选了，赵宇哲他是指挥不动的，内陆攻击根本不可能放弃，所以不就只能主攻那边了吗？这种战略性的转移是不会嘴上喊出来让对手也听去的。马塔西风团队频道下了指示，呼啸山庄迅速转移注意力，所有人开始配合赵宇哲分烟井的冲杀。前方隔海试图和赵宇哲较量较量，但混战之下谁会给他俩安分的环境，双方法术对轰的同时也各有玩家上前配合攻杀。混战可不是每两人捉对厮杀，哪里有机会就朝哪边砍，哪管那么多呀。乱战中赵宇哲却再度轰开了一道缺口，前方隔海对他的攻击似乎没有对他造成任何限制，这让前方隔海很是骇然。打不过大神也就算了，这是哪里冒出来的阿猫阿狗啊？ 喂，你是什么人啊？ 前方隔海忍不住喝问了一句。赵玉哲为一怔，这家伙也是自信的忘了状况，满以为拿了最佳新人后自己应该已经是人尽皆知的明星了，此时被人这样一句，这才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现在是在游戏里开的是马甲号，对手都不知道他是谁来着。不过现在被人问出了这句，但也说明他的水平确实超出普通玩家的认识，出现在网游中是值得惊诧的一事。赵玉哲没有要低调的意思，他得了奖兴奋，假期又没有比赛可打，这才到网游里刷存在感来了，现在被人注意到存在了，顿时更加傲然。 赵玉哲 说了名字的同时，赵玉哲毫不留情地还了对方一记法术攻击。 赵玉哲 钱方格还听到名字后一惊，再然后对于自己有些招架不住这人也不会太意外了。上赛季的最佳新人呐、啊，虽然远不如 MVP 这些奖项有价值，评比范围也只局限在一年级生里，但能被评为最佳新人也绝对是职业选手中的优秀人才了。早已经摆正了位置的前方隔海，对于任何一个职业选手都不敢小视，更何况是这种头顶奖项光环的。 最佳新人赵宇哲， 而这名字吐出，听到的人也不止前方隔海一个。他因为就是元素法师，所以对于这位元素法师的新人异常熟悉一些，人一报名他就想到了。其他玩家听到这名时却还要略转一下弯，但很快就已经意识到眼前这是谁了。最佳新人，虽然是新人，但最终能得这个奖，那他的名字自然是在赛季中就已经被关注到的。赵玉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拿到最佳新人奖后更是被更多的人给记住。此时一展天下的人纷纷反应过来，诧异让他们都进入了一个小僵直。不错，真不错，赵玉哲对于自己带来的震撼很满意。马踏西风更是狡猾，提早就意识到赵玉哲吐露真名的话会是一个小小的地图炮，一展天下的玩家在这一刻肯定要失神一下下。 冲冲冲冲冲冲！这样的机会怎能错过啊！这一瞬间，马踏西风果断吼叫着，集中力量的呼啸玩家一下子就冲散了一展天下的阵型。悟道君疑似叶秋大神，不就在那里晃呢吗？ 退回来！ 叶秋这边也是发出指示。一展天下的玩家急速收缩，头顶一展天下名号聚集在一起。马踏西风看着，突然意识到有点不对。四会联盟，为什么到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展天下？其他三家公会的人呢？ 接力了！ 叶修这边一条消息却已经发了出去。 杀！ 无数玩家呐喊的声音猛然响起，月云公会的人突然从鞋里涌出，一下子截入两方的对阵，正收缩的一展天下更多的被他们拦在了身边。 他妈的，这个鬼地方！ 马特西风那个恼怒啊，多拉克竞技场的破地形让对方可以制造出这样的埋伏，而他事先却是毫无察觉。